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今天处理华航证明公决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交通部应该规划短中长期的华航证明计划，民进党团提案交通部研议提出分期可行的华航改名计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强调，应该以对内争议最小、对外足以区别原则处理。最后，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才是全案进覆二读交付协商。实力提案短期应该推动以不涉及改约航权谈判的飞机涂装取消或极小化 China 字样，并且加注 Taiwan 或者是台湾地图图示，更改华航英文译名。中长期研议华航证明的各项方案与配套措施，实质推动华航证明。民进党团提案，交通部应该以确保台湾国家利益为前提，强化华航台湾意向的国际辨识度，而且提出分期可行的华航改名计划。各国抵挡新冠肺炎，限制旅游，加大航空业冲击。阿根廷民航总局发布新的旅游禁令，9月1号之前禁止所有国内外客运航班飞行，这也是目前全球最新最严格的飞行禁令。阿根廷3月20号到5月10号实施旅游限制，禁令即将到期。阿根廷民航总局宣布，禁止所有商业客运航班飞行，直到9月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航空运输协会以及国际机场理事会联合发表声明抗议，认为这将威胁阿根廷航空公司营运，上万人面临失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月初估计，受疫情影响，阿根廷航空业可能损失24亿美元。现在新法令持续到9月，损失可能增加到48亿，甚至72亿美元。航空和旅游业占阿根廷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10%，创造9.4%的工作机会。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预估，受疫情冲击的航空业和旅游业长期复苏还要再等3年。波音今天股东年会采线上会议，执行长凯尔洪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航空业，危机前所未有，航空业面临飞机停飞、推迟订单、暂停交机、放慢或者停止付款。旅行业需要2到3年的时间回到2019年的水平，接着还要再多花几年才能看到整个产业的长期成长。凯尔洪举例说明航空业目前多萧条，光在美国就有2800架飞机停飞，载客量下降95%。等疫情平复，民航业稳定之后，不仅市场规模变小，航空界的需求也会不同。可以预见的改变包括了机舱内的空气过滤和再循环系统都得重新设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神隐17天。南韩媒体《东亚日报》今天报道，金正恩的幕僚和高阶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为了预防感染，离开人口密集的平壤，上个星期开始一直留在度假胜地圆山市。而且美国也捕捉到了金正恩自行走动的影像，没人搀扶，也没坐轮椅。美国政府还认为金正恩可能在具备医疗设施的圆山别墅接受过手术，但病危的可能性很小。朝鲜日报也引述熟悉北韩政府的消息来源报道，南韩和美国侦测卫星最近曾经在江原道圆山市拍到金正恩的身影。金正恩不但在一栋别墅附近骑马，还从事了一种名叫喷气滑雪的活动。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提到，他很清楚知道金正恩怎么了，也希望他没事。不过川普没有任何进一步说明，只说现在不能讲得太明白，但媒体可能不久的未来就能听到金正恩的消息。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8点，来到10616点，成交金额1819亿。日本现在下跌23点，19759点。南韩上涨7点，193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2点，10515点。香港上涨151点，24431点。新加坡下跌3点，最新价位2545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早晚稍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他总是想把好的留给我，这一次我想把最好的送给他。母亲节表孝心，首选德国百年健康专家德国博医。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几种血压计，再加赠均衡元气10公里，让妈妈健康有活力，天天好朝气，一起守护妈妈的健康。快上网搜寻 BEURER 德国博医血压计，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预防新冠肺炎，跟他人接触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飞碟联播网老 K 牌弹簧床，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aniel 第二楼罗时丰 大牛哥哥 DL Daniel 罗时丰也会在星期四本周四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哦。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光临。今天星期二下午的2点07分，4月28号，四月份即将要过完了。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光临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Let's have some fun。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欢迎一起来543。第二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 Shut up. 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二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一开始第一个小时会你送上华语的流行，在台湾讲中文的、唱中文的华语流行音乐，还有独立音乐。第二个小时呢，则是大家的青春回忆时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完美倒立》，摇曳的心，你有办法做倒立吗？练习瑜伽，现在我一直卡在。肩倒立、头倒立、手倒立，所有的倒立我都做不好。 锵锵锵锵！ 把我心里的宇宙冻结，空气瞬间控制了我呼吸不过来，看着我看着你毫无保留 Come to my flow Hey now move your body Just shake your body Hands up baby Just get on out of it 啤酒红酒不管什么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ast Wave 东坡，这首歌叫做 Mind。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今天你的 mind 好吗？今天你的心智、你的心灵好吗？今天你的小我过得如何呢？觉得如何呢？0223639955，0223639955。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森白，这首歌叫做《迷幻咖啡》。现在你的桌旁就有摆一杯拿铁吗？0236399555543的时间，在这个礼拜呢，如果你是一般规律上班族的话，又是一个开心的一个礼拜，因为5月1号劳动节要放假，这个礼拜只要上4天班耶！ 深渊站在半山腰，看着好山好水，沧海一粟，你我都只是照片。 原来只是怕被遗忘，原来不敢走向下个地方。 当我死后，想留下一个身影，至少在你的记忆能留下一些痕迹。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I keep it simple.Keep it simple， 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I keep it simple, yeah yeah。资讯爆炸，每个人都有要说的话。Oh， 太过嘈杂，我不想表达。想说话，难道是我错了吗？ 什么时候热爱变成一种交代？什么时候害怕被遗忘或是被淘汰？选择了平凡，因为害怕失败，是不愿牺牲，让自己置身事外。一下好近，一下又好远，保持点距离会让自己好点，终究是不够努力，习惯了安逸，在不远处观望却总是不敢踏进。热爱创作或许还不够，坚持自我安慰自己的理由不够讲究，可能沦为将就，学会选择妥协，学会放手，自命清高，以我是自视甚高，原来只是被自卑戴上了绿帽。时间过得好快，回忆却变得好慢，生活是场斗争，是跟自己的抗战呀。 原来你我都只是怕被遗忘，哦，原来只是不敢走向下个地方。当我死后， 当我死后， 想留下一个身影，至少在你的记忆能留下一些痕迹。 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I keep it simple, yeah yeah。资讯爆炸，每个人都有要说的话。Oh， 太过嘈杂，我不想表达，不想说话，难道是我错了？ 又好远，保持点距离会让自己好点。 原来只是怕被遗忘，原来不敢走向下个地方。 时间过得好快，回忆却变得好慢，生活时常斗争，是跟自己的抗战。 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I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 简单生活，简单的过，简单的人，做简单的梦。 I keep it simple,Simple, I keep it simple, yeah, yeah。 过自己的简单生活。2:25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欢迎你跟我一起简简单单听广播、听音乐、听聊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待等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郭富城，演出过各种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在有苦有甘。这跟老先生人生经一样，坚持整支人生的熬煮，一口品味80年的传承。我是郭富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老先生。80年老店，老先生。 情感流动，真实领悟。 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 Daniel 罗时峰同名专辑主打歌体验，海蝶音乐。 健康保健室， 现代人的健康检查意识逐渐抬头，开始认真看待，拥有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部分原因来自于预防医学的兴起，相信透过定期的接受健康检查，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进行治疗，进而有效降低罹患疾病的风险。趁着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为了呵护全天下女性的健康，特别打造了一套专为女性设计的健康检查方案，将脑心、肠胃、乳房等身体器官组合成各种健诊套组，透过高阶精密仪器检测来检视身体状况，当天还有医师为你详尽解说健检报告，让疾病无所遁形，提早发现病灶，掌握治疗的黄金时机。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关心您的健康。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听，最后这个和弦进行，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2:30，2:30，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他者，这首歌叫做《抽象的你》。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器材越来越简单，变成 affordable 可以负担得起的，再加上呢有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切还是经济决定啦。就是当你非常需要赚钱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想说，哦，我要当个创作人，我要发泄我的创作欲这样子。可是呢，现在让我们社会已经进不到一个层级啊，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就是你不会太容易饿死的话， 你可以去探索很多很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或是其他方向的创作这件事情，就不会是真的非常非常勇敢的人才有那个才能拿到那个甜美的果实。就现在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创作人的行列。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听到有这么多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现在越来越多。虽然可能不是可能像以前的周杰伦、蔡依林、陶喆，然后所有人都会听到会跟着唱，可是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个人听到，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You are my crazy girl, you are my special girl, that I'm in LA. 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 我要下聊了。 你是？ 巴黎李子维。 哦，波源啊。 好，对。 你好， 我来打电话来下聊一波了。 请说。 就是我上礼拜发现，因为巴黎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吃的我一直觉得很少，不知道吃什么。那我上礼拜就发现了一家那个就是卖烤鸭的那个烤鸭餐车，我觉得他的时间就是很不固定，我都很难遇到他。我上礼拜想说抓了这个机会之后就好，我就然后就是我去追那么个餐车，然后问他说他什么时候会来这边这样子，然后说午餐就吃他的那个烤鸭炒面，感觉应该很不错。他跟我说他下礼拜二一个礼拜我会来，我就想然后说那我就特别。就是午餐我就特别没有跑到泸州去，说那我就来找他。结果我今天来就是翻遍了整个巴黎，他不在。我有点受伤。 所以他跟你说礼拜二礼拜五他就是会来，可是他没有来，他放你鸽子。 我就想要吃他的东西，然后巴黎真的不知道吃了这里还是吃些什么。然后所以我刚才就是巴黎就是来回了好几步，就是没有找到他，我很失落。 那你下次遇到他的时候，要不要问他有没有 LINE 可以加一下？ 好，我下次会问他，就是问他说你怎么不在，就是加个 LINE，问他什么时候会在这样。 是的， 就是一个尬聊下。然后第二个是昨天读书会，因为读书会跟前一阵子马克分享那个芒草心，那个我觉得很有那个感觉，想要分享。就是马克讲那个芒草心，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你讲的时候，芒草心他拍了一支那种准备的一支影片，然后就找了陈大天进去，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每一次的观看数，然后让台哥大可以去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那这件事我把它放在我自己的脸书上，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做这样的，因为在时间到五月二十一号，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大家可以搜寻芒草心，然后看到陈大天点进去把那个影片看完。我觉得就可以无形中帮到一些，也许可以帮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我觉得这蛮棒的，就是分享一下这样子。好， 再会了， 下聊，再会了，马哥，拜。 刚刚播员分享的那个呢，其实是芒草心基金会，是基金会吗？他可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社福团体叫芒草心。那他们主要在关怀的对象呢是无家可归的失家者。那可能很多人直接贴的标签就是说，他们是游民啦这样子。好，他们是关心，主要是在关心这个族群。他们平常呢也有一些导览活动，可以让你体会一下有的是街游体会，有的是街游，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说街游就是睡在街上，但是 no， 他其实可能比你更了解那个社区、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所以其实可以由他们来带领你去认识他们平常穿梭的环境，你可以换一个不同的眼睛，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城市其实是有不同的面貌的，所以除了这种街游的导览活动、讲座现在呢，就是他们之前跟一个基金会合作，然后拍了一支影片，这支影片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加的重视失家者、无家者，可能很多人会帮他们贴标签说，他们就是懒惰啊，他们就是不努力啊，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啊。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是 人生无情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来，然后很不巧的所有打击一起接着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不得不变成那个样子。你谁会没事想要成为没有家的人呢？没有人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这些沉重打击就是一次爆发的时候，你不得不面临掉到那样的处境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你呢？所以芒草星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那之前拍了一支影片，然后这支影片呢从2月20号上架之后，他希望可以在三个月之内影片可以达到10万次的观看数。十万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低的标准，就是还好吧。那支影片拍的也很不错啊，也找到陈大天啊，然后也有剧本，也有演员，也有特效，就是一切都 whole package 很好啊。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我那天一看才发现，哈，现在点击率才3万次。那这个跟基金会的合作是怎样呢？它是如果你的点击率有到了10万次的话，这个基金会就会捐10万块。好，10万块对一个基金会来说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小的数目。然后我觉得对一个影片的标准，就这支影片也不应该只有这么小的观看数。可是就 I don't know， 看到以后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希望就是可以分享大家。而且这一件事情，就算你不捐钱，就算你不参加导览，就算你不怎么讲呢，你不身体力行去做这些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事情，其实你只要花几分钟看一部影片就可以帮助人，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回响蛮低的，有点难过。 这是我离开后的第三个月，我试着麻痹自己来让悲伤退却，就这和烟波总是陪伴在黑夜，看不清的方向无底洞将我吞噬毁灭。Falling the deep,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I'm falling. Every day at one, tripping and the drunk, 兄弟在身旁，每天出去浪，脑海的模样，但他们都不想看着你渐渐模糊的脸庞，丢了最初的愿望。我也试着将你忘记，别人的话从来没有相信，无意间打开了我的抽屉，里面都是关于你的东西。提出的认识我，为何还要为我的伤心加戏？那就让我藏在内心深处，最后再被你一起压抑。It's about you and me， 怪我自私自利，你那么不透的脾气。It's about you and me。 这是我离开后的第三个月，我试着麻痹自己来让悲伤退却，酒精和烟波总是陪伴在黑夜，看不清的方向无底洞将我吞噬毁灭。 Falling the deep,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the deep, I'm falling, I'm falling。你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想你，却变成每次跟我发火，习惯把我们写进了牌子。你很在意女孩们加我，怪我们思考不曾换位，擦过我泪水还有汗水。原来滴酒不沾的你，如今却经常喝得烂醉。得到了自由，选择了背叛，好奇你生活却只能窥探。经历的故事在脑海里翻转，后知后觉的血已经溃烂，每次都想寻找台下的你。为什么观众里还是跟你用 last gift 埋下了笔？今天没来，为何还下着雨？ 不同的社服团体呢，有不同的想要帮助的对象。那母亲节即将要到来啦，飞碟联播网呢也跟立新基金会共同的合作，规划了一个分享快乐爱加一的活动。现在呢，你可以上立新基金会的网站，或是呢，你可以直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在置顶的贴文处这边呢有一个购买连结，你可以直接连结到这个分享快乐爱加一的活动页面。 这个分享快乐爱加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义卖的商品，义卖的商品的金额呢会全数捐给立新基金会，然后支持他们这个多赔一里路的专案计划。有参与我们的义卖活动的品牌呢，包括了英特利镜口腔保健品牌，就是酵素洁牙工艺套装，还有爱马仕洗发精、法丝丰盈蓬松活力组，以及 Forte 长庚医疗团队的樱花抗菌护手霜。也就邀请大家一起用爱心支持分享快乐爱加一楼。那这个飞碟的每次的义卖呢，其实都是比市价还要更便宜的，所以就一方面你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做爱心，让受暴妇幼呢以及弱势的妈妈都有机会可以感受到母亲节的温馨喜悦喽。今天我们有听到康博士的 Keep It Simple，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简约情人的孤单地下铁。前一阵子呢，不知道大家的社群有没有被洗版洗到，就是哇，那个旧的中华商场，然后好像就是栩栩如生的重建，重新再现这样子。其实中华商场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没有很多哎，但我知道很多人在那边是儿时或是学生时期的回忆都充满了中华商场。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中华商场1971》。真心知己的声音，不需要他指责。别的欢迎在勾引着你往暗处走去，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保持呼吸。 千百秒过了千百个晚走着这个怎么欢迎来到大台北的 Wild Wild West 把眼睛睁大 I just skip what international 的脚下多少人在这城市路用穿搭层次不用没关系心门的女孩我他们只是主动什么都试看看不要只是看看让我看见你眼神就把天使灿烂像个行尸走肉 待ってね。 不管是亲你抱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与妈妈最美的记忆，因为妈妈是影响小孩一生最重要的因素。王佑馨母亲节温暖主打，妈妈。 我想说妈别牵挂我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 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二、进出医疗院所；三、去人潮拥挤的地方；四、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另外，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应全程戴口罩。也提醒您，当有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谁想要照料我？ 果我找不到自己，你能找到我吗？ Karen CC， 谁是被害者原声带，五月一号发行，华研国际。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 于是顺手解释成功，也是刚好。灰姑娘直播着被霸凌的咆哮，两位姐姐昨晚被搞累了通宵，撒狗血的剧情观众又累又笑。爸妈说睡懒觉画面必须剪掉，下好马神来比较高级，再拉神来下流到底。第二是来自香甜甜妹子，听妈的话是杰伦的意思，猫宝主题的地堡得的要死，然后开着法拉利就知道死，最后出庭又是多个几下，就能动作欲继续乱砸。哎哎，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神仙干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我的资源写着选美，但现在根据必须得陪着谁睡。国王开记者会给你见人机会，他们有机会被剥削或者犯罪。亲王王子中的不是诅咒魔法，而是没钱没房没车没富爸爸。幸好他高脚下细说自己很大，所以那些妹子才会拼命请假。吹笛人真的吹着牛皮，老鼠们真的深信不疑，孩子真的什么都没细思，最后却在幻觉里面溺死。小丑们在体系里守着压迫，名嘴说是有人只敢堕落。 不知道你是谁， 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神仙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神仙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 Spark 格林童话，2:54。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这首歌就送给你，因为下个小时的青春之歌就是要送给你咯，送给你的青春故事，期待可以接到下个小时你的来电啦。休息一下，听国家大事新闻过后，整点过后待会再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 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难过，温暖我。 在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 哦，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就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请指引我， 指引我 回家， 回家， 别让我， 别让我 孤单，赶走所有， 赶走所有 难过。 老婆，要去卖场咯，清单开好没啊？ 要买鸡肉卷、卫生纸，还有 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啊。 去屑止痒洗发精？ 对呀，你儿子不是常常头皮痒吗？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可以温和清洁头皮多余的角质与油脂，有效调理头皮痒及头皮屑的问题。 赶快出门，别忘了带会员卡哦。 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 提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四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辅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我个人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里与陈贤进合作的歌曲 Could Say。 你是最美丽的存在。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大脑地图，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飞碟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连续三天零确诊，也是连续16天没有新增本土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个案维持429例，6人死亡，307人解除隔离，429例确诊者中的343例为境外移入，55例本土，31例敦睦舰队。4月20号及21号定点返台专案航班共460名湖北省返台民众，截至目前5人就医治疗，2采都是阴性，1人陪同就医，其余持续在集中检疫所监测。 敦睦舰队磐石舰群聚感染，掌握接触者1916人，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对象，采检321人，262人阴性，其余检验中。指挥官陈时中提到，近期新增个案数趋缓，出院个案数上升，两者曲线差距逐渐缩短，显示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但未来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迹象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前进。陈时中强调，过去这100天，台湾可以这样防疫顺利，都靠全体国民合作。跟世界相比，台湾没有严厉封锁，仍旧可以维持稳定生活。但是国际疫情依然十分严峻，大家接下来还是必须注意个人卫生，留意个人健康，配合防疫措施，才能逐渐放松管制。另外，指挥中心昨天推出的护台湾驻世界口罩捐给其他国家，截至目前共计12万人响应。指挥官陈时中说，国内口罩供应量十分稳定，我们依国际互助精神推出这样的运动，民众如果想捐口罩，只要进入全民健保快易通，点选健康存折图示，再点选响应人道救援，接下来按下我愿意，就能捐出口罩。台湾新冠肺炎防疫表现不错，不过美国《纽约邮报》在报道当中批评台湾防疫专制独裁，甚至矮化我国主权，称呼台湾为中国一省。外交部第一时间请我国驻纽约办事处驳斥，也会持续抗议，要求更正。《纽约邮报》以标题“封城后的生活、电子监控、罚款、强制性口罩”报道台湾防疫。文中提到，台湾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锁死、保持经济运行和公民工作的地点之一，不过却以中国大陆的一省形容台湾，甚至提到防疫专制、监控全民。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祥强调，台湾防疫措施透明，谴责这篇报道没有经过查证，非常遗憾，不能接受。日本神奈川县立足柄上医院用哮喘治疗鼻喷剂 Circosonide 环索奈德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效果十分惊人，13名重症病患奇迹般康复。杂志周刊文春报道，新冠肺炎至今找不到真正特效药，全球致力研究用其他疾病药物治疗新冠肺炎，但是很少人留意到一种药，就是哮喘治疗鼻喷剂环索奈德。现在日本国内已经开始使用这种药治疗感染患者，用药之后确实阻止病毒增生，疗效十分好。足柄上医院第一位试用的重症患者原本连吸氧都起不了身，才喷了环索奈德2天就能用餐，还能下床行走。之后6名重症患者用药之后也都痊愈出院，而且这种药原本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用，相当安全。日本体育日刊今天报道，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会长森喜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明年以前如果无法控制，那么已经延后1年的东京奥运就会直接取消。森喜朗说，全世界要是无法走出疫情，奥运会无法再延到2021年以后，这种情况下直接取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点，成为19771点，南韩上涨11点，19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28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9点，10490点，香港上涨236点，24516点，新加坡下跌4点，2545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液 Sunflower。 不会啊，你好啊，不会啦， 等一下啦，我的鸡汤还没好的啦，便宜的探视时间也还没到，咱绝对会付啦。 这次阿美姐啊，车祸伤得不轻，以后恐惊都要坐轮椅啦。 哦，好佳哉阿美姐啊，吼，佮有后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美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加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好佳哉有国保。 对啊，我好啊，咱去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预防新冠肺炎，非必要不去医院，视讯探病更放心。 飞碟联播网，长景有机生物科技，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啊？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 DJ 马克，欢迎继续来一起有意思一下。现在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点播你的青春歌曲，诉说你的青春故事。有没有首歌会让人想起谁呢？想起哪件事呢？ 青春之歌。 来自于 Hanson 韩氏兄弟，这首歌叫做《Mbop》。你好，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拍拍蓬佩。 拍拍蓬佩，这么兴奋啊你？拍拍蓬佩，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 SHE 的《花都开好了》。 啊哈，那这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因为那时候演偶像剧《蔷薇之恋》， 嗯， 然后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里面的演员都是很大咖，然后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追星，比较疯狂的追星，就是有买他们的专辑啊，然后电视剧、小说啊，甚至他们的那个签名会我都去了。 哇，所以真的是有实体追星的哦，不只是就 是 买产品而已。哇哦，那现在这张专辑还在吗？ 这张专辑没有了，就是搬家之后有一些那种 CD 啊，就是没办法带走，所以就没 了。什么？你的追星回忆就这样丢弃了？ 对，而且上面还有他们的签名，我现在很懊恼。 天哪！ 对， 好的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的，谢谢你。 拜拜。 好，拜拜。 青春之歌。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这首青春之歌会唤起你的什么青春回忆跟青春记事呢？会想起哪一个人吗？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眼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染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又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花开好。 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3:15，今天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呢？我想点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哦。那你的故事是你要想念您的老公吗？ 我。 对啊。 不是。 那你要想念谁？ 我的老师。 哼。然后嘞， 然后这是他教我4年的歌唱老师，他是美声声乐家。 哈，哎，结束了 啊 啊，就这样啊。 是啊。 那奶奶怎么称呼呢？ 我我在光宇先生那叫我荷花奶奶。 荷花奶奶。 嗯， 好的。 我已经80岁了。 哦，荷花奶奶。 啊， 好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借由这首歌想想你的老师。 啊，是。 拜拜。 拜拜。 三点十八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莎拉。 莎拉的青春之歌是？ 我要点那个任贤齐的《再出发》。 哎呦，你要请谁再出发？你想到了什么再出发？ 因为这是因为那一年的那个世界杯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棒球，就是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看啊。然后从那一次以后，就是我们家就都会一起看棒球。然后我跟我老公也是看棒球认识的。哇！对，然后我姐跟她男朋友也是。 哇！ 然后因为我姐男朋友就是最近就是生病了，就蛮严重的。嗯。然后我想说点这首歌给她，就希望她可以 再出发， 好好的，对对对，然后可以健健康康这样子。 好的。 对。 好的。嗯。送给你啦。还有你姐的男朋友， 谢谢，拜拜。 拜拜。 风大雨 间谍放送。 串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 T。 So dirty, but your love so sweet. Talk so pretty, but your heart got tea. Late night devil, put your hands on me. And never, never, never, ever let go. So dirty, but your love so sweet. Talk so pretty, but your heart got tea. 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全新摇滚大碟 H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nly。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住。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搜狗复兴馆母亲节回馈开始喽！男女服饰、化妆品、家电、寝具，满5000送400；国际精品，满20000送2000。优惠商品等您来。搜狗复兴馆 ，Let's go！ 啊，我打电脑打到肩膀硬邦邦，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松绑你的不良坐姿，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850折。 我是秀楼俊硕。 在这边呢，要跟荷花奶奶说，因为叫我如何不想她，隐约觉得可能会有版权问题，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为你送上，包括像是群星会时期的啊，或是一些声乐家演唱的版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行。I let you know， 我不行。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嗨，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浩浩。 浩浩你好，浩浩你的青春之歌是 和田光司的 Butterfly。 哇，也是考验，这就要考验我行不行啊，真的。和田光司是吧？ 是的。 的什么？ Good night Butterfly。 哦， Butterfly， 差这么多。好，请说你的青春故事。 哦，这是就是我小时候的卡通的主题曲啊，现在最近就是剧场版上映的，所以就想到这首歌。 OK， 小时候 OK， 这麻烦的。 小时候是哪一部 数码宝贝的？ 哦，数码宝贝和田光司 Butterfly。 OK， 对， 我找找。 好，谢谢， 拜 拜拜。 我怀疑啊，We gotta show off。他现在点 Butterfly 是真的想听 Butterfly， 还是他是要我转个弯想 Butterfly 的中文呢？ 这个，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时间过了3:30，02-363-9955。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时间。嗨， 哎，你好。 嗨嗨，你是？ 对，我姓邱，姓邱。 什么邱？ 我姓邱，就是 哦，邱先生。 嗯，对对。 邱先生的青春之歌是？ 孙燕姿的神奇。 谁的神奇？孙燕姿的神奇。 对。 我刚才听费玉清的神奇。你的神奇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吗？ 因为当年那时候他完成专辑就2003年1月。然后那时候专辑发售的时候，有那个在台中有办那个新歌演唱会。嗯，然后跟那个同那时候反正说那时候在大学期末考，就是我跟同学跟那个就办那时候是礼拜六晚上，然后我跟家里说那个要去同家里办同学家办读书会啊，然后就跟那个半夜跟同学半夜搭公车去搭公安车大家去台中去那个去他这个会场等啊。 嗯嗯嗯。 然后那礼拜五半夜，那么礼拜六凌晨3-4点到会场那边等，然后那边等，等到礼拜六晚上那个后演唱会再往后号回来啊。 嗯， 那就是这样，然后那年期末考就考很惨了。 哦，所以是一个追星追孙燕姿的故事。 对。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嗯， 拜拜， 拜拜。 刚好现在又是在期中考周，可能也有很多孩子们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知道，人就是在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越喜欢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就像刚刚邱先生的点播一样啊，人就是这么的神奇。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在聊天室当中有很多人说什么刚刚邱先生那一通电话到底讲了什么，他是用两倍速在播放吗？我重新就是大概简单的 summary 一下，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孙燕姿神奇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呢，在台中办了签唱会，那他跟他的室友跟他的同学，就虽然是期末考，可是还是决定，他还记得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冬夜，当冬夜渐暖，那是一个一月份，然后呢，他们就很疯狂，在半夜的时候搭车，然后去了台中，然后去签名，结果那一次的期末考就考得凄惨无比的神奇的故事。什么神奇的青春之歌，神奇的青春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吗？02-363-9955，嗨， 嗨， 嗨，你是谁？ 我是台中小黄。 小黄，嗨，小黄，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 Michael 的《We Are the World》。 这一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因为 Michael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那个。我觉得他是经典的，就是真的是流行乐之王。 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其实忘记年份，可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然后那时候是我姐姐介绍我，就是认识 Michael，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有，就是真的很厉害。 嗯嗯嗯。 对，这虽然我对我不会跳舞，然后那个时候小学，然后也。不是很了解就是外国的文化之类的，可是我觉得他让我就是觉得哇，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嗯嗯嗯嗯， 对，然后是就算他现在已经过世了，然后还是一直被拿来赚钱，就是 拿来赚钱。OK， 因为就是会有很多自助的留言，还有拍成传记啊，或者是就是讲一些不利于他的，那都是为了一些钱的事情。 好， 就是毕竟他是有名的人，所以我就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下，我觉得这首歌很棒。 好，所以要让大家就是我们要凝聚起来，人类的意识一起对抗病毒，那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分国籍嘛，就是虽然。还是有对有错，可是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赶快过去的话，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A better world， 好的。 对，然后马克，我想要跟你讲一下我刚刚打了很多通都打不进来，就是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听到 不小心听到马克信讲的，然后因为有某个那个画家我很喜欢，然后就听到，然后开始喜欢马克信箱，然后会推荐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去听。 嗯嗯嗯。 然后因为昨天我有看到那个马克读书会，然后有提到说就是马克读书会的点阅率比较没有马克信箱那么高。然后我只是想跟你讲一下，就是说我有跟我朋友讲就是马克读书会，然后很意外的是他在马克信箱男女有事吗跟马克读书会里面他最喜欢听的就是马克读书会。他觉得因为他也是喜欢看书的人，然后他觉得说你推荐给他的几本书他就是真的有去看然后有去听。对，虽然他没有办法看直播啦，因为工作跟家庭的关系，可是他都会回去看。然后我就想跟你提说，就是虽然可能点阅率不是那么高，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到人的。 谢谢你，感恩赞叹。 不会，对，希望你股票加油。 谢谢， 好， 拜 拜。 Bye bye。 就你和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世界，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就从自己开始吧，从自己身体里面的小宇宙开始。当你的小宇宙好了，你身边你也会散发出好的能量，至少不会丢出一些负面的糟糕能量给其他人。那当你丢出的负面能量减少了，别人被你影响到也就减少了。当你越来越好，别人也就会越来越好。02-2363-9955，嗨嗨，你好， 你好， 你是， 喂， 嗨，你是谁？喂， 喂， 喂， 你好，就是你，你好， 哎，有，哎，有点小声， 怎么称呼呢？ 喂， 竟然，嗨，你好， 喂，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瓜娃， 嗨，瓜娃，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小男孩乐团的再见。 真是年轻，果然是年轻人。 对，因为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大学好像还可以被称作青春，算是青春的尾巴。 OK。 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有呼应我现在大四准备要毕业的心情。 啊哈。 嗯，就是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就是很多很多毕业生、应届毕业生的人生规划都被打乱了。 啊。 但我觉得，就是透过这首歌，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要毕业了，然后要带着信心离开校园，然后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或是到达人生想要去的地方。 好的，那Guava，你自己找到了你人生想要做的工作跟想要去的地方了吗？ 我就是行程被打乱，而且打得很乱的那一个，但是我现在就有在规划我的方案 B， 然后也有在写履历，就是准备要出社会找工作了。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前行吧。 谢谢， 再会了，瓜爸， 拜拜。 有故事的人唱出生命的感动，情感流动，真实领悟，刻画出人生最美的体验。 春天躲在房间，冰结的时间好让我慢慢对你思念。 陪伴着我，只有一点一点的阴影，孤单在黑暗之中蔓延，染上灰的鞋，口袋里的零钱，仿佛一切停留在原地，回忆的痛它正在翻面。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没空珍惜美好时光，是得来不易，难题不是问题，就让它过去，命运不能说不服气，所有人和事情也有它的道理，回头看。 Daniel 罗时丰回归华语乐坛，同名专辑主打歌体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进口商用车 Carry 加当 Hosai 新油级，本月购车免头款，再享政府补助旧换新45.5万起，领牌加码送5000加油金，请速洽 Suzuki 展示中心 Suzuki。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20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和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机甜多谷植物奶任选2罐，限量加赠2盒有机杏仁轻巧和，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播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娄俊硕 Neverland。第4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第3名，陈心月 ，Am I Who I Am？ 第2名，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1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劲敌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我是傅建颖。 应该要讲故事的，3点51分，但我忘了拿我的故事书进来。线上有最后一通电话，我就来接接电话吧。嗨，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大妹妹。 高妹妹啊。 我是想说点一首《感恩的心》，应该可以放吗？ 可能可以吧。 啊，因为我想要送给飞碟的好几位年长的奶奶、然后还有现在非常时期各行各业大家都辛苦啦。 好的、 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 好的， 谢谢您，要放完整的感恩的信号、Thank you， 拜拜。 手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妈妈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地心明白 I got bigger plans。 飞机手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妈妈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地心明白 I got bigger plans。 咱们人在上课，我在云南大讲话，还是下面幻想自己鲨鱼大，黑暗就会大说我在计划下子弹，但是万人只看那是我在 21， 高中毕业就懂得承担风险，赌上一切但我会赢在终点，要是几点他们说了好多遍， but I already got the money， I don't need the gold chain。 Oh shit， 你说的容易，还没有红利，说我在梦里， So please don't be 忘记啥，想得过且过换你作业没成绩过、我照着飞机你当笑话，笑话你开着车子是像疯逼，希望你抱着一件高袖， 我刚听到那一段好好顺，好想要接飞碟 Network。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秀啊，上个礼拜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娄俊硕这位帅小子的 Neverland， 今天接到了两位的奶奶的 calling， 然后其实蛮想要访问奶奶们的，就是比如说像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也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歌，然后节奏感律动感比较强，比较重rhythm section， 就是节奏组bass 跟鼓的旋律比较大，可能跟以往他们听的习惯的或他们的青春之歌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然后他们一路像听下来，然后平常在听这些新的流行音乐，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好，感恩的心我收到了，但是要放完整版这件事情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在3:55的时候系统呢就会自动进整点，然后因为要报时，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完完全全的放完整首歌，尽量。今天在飞碟午餐的时候听到了 Love is over， 3个小时之后4个小时之后我们又要再请出他来了，欧阳菲菲，菲菲姐，不是主菜的菲姐，让我们一起都怀着感恩的心时时 thankful every day every night。 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个感恩的一天，拜拜。 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串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 T。 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 ，Easier。滚大碟 ，C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超高，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Told me and everything you showed me. Glad you didn't listen when the world was trying to slow me. No one could control me. Left my lovers lonely. Had to fuck it up before I really got to know me. 浓浓最干净毛巾，全国第一条经第三公证单位检验合格，请认明 N 字浓浓最干净毛巾 NONNO 浓浓。 嘉实多引擎捷霸，保护你的爱车引擎，拥有独家 PCA 强效清净分子科技，每次换机油前加入一瓶，有效清除引擎中沉积的油泥与积碳，爱车引擎的好帮手，嘉实多引擎捷霸，让你的爱车一路顺畅。 嘉实多。